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大家好，我是满仔郑锦满。四眼乜乜乜呢个节目咧，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月费支持。月费对于我嚟讲咧，除咗系支持我本人之外咧，亦都系支持 My Radio 嘅发展。希望咧大家能够每个月都继续去支持我呢个节目。多谢你。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翻嚟咁啊！啱啱讲得好露骨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咁，即系其实收兵嗰个终极形态，即系其实应该咁讲，收兵同埋以前嗰个观音兵嘅本质嘅有咩分别？即系以前嗰个观，我觉得啦，以前嗰个观音兵咧，佢可能系追住个女仔，佢系为咗去追求佢啦，追求佢，咁但系。嗰、那個女嘅未必 唔會當佢係兵咯、 啊，即係未必有一個主，未必有個主動性啊。因為點講咧？而家嘅兵咧，嗰、那個女人咧係會有翻個主動性去不停咁發放一啲信息俾佢，令到嗰個男嘅以為自己有機會。以前、那 個、而且而家啲娘娘係會 control 個兵咯、 啊，你可以 即係會係咁話約你啊，嗰啲係個主導性係喺個女人嗰度咯。但以前那些观音兵是真的你就咁普通通通咁样，跟住佢就见你一有事，佢都好关心你。 以前啲人形容系只不过系形容佢系去追嗰个女嘅，跟住佢尾啊，奉承佢咁样嘅啫。 而唔系嗰个女人好有机心地。 咁系啦，咁样去。 我都话有分别噶啦，你啱啱又话冇咩分别。 咁系冇咩分别啊？嗰啲只不过个分别系咪就系呢个位咯？ 咁唔係喎，咁呢件事成件事嘅性質已經唔一樣，因為 同埋我 嗰個機心唔一樣。 點講咧？觀音兵呢樣嘢係以前，我覺得啫，我因為其實我都唔好，即係好難知道以前嗰啲人形容觀音兵同我哋而家講嘅娘娘有咩好太大嘅分別、 哦、 但係我自己咧感覺上，以前嗰種形容係冇嗰種、那個女人係冇咗嗰種機心嗰種感覺。 嗯， 咁所以啱啱點解會話其實本質上都係。其實嗰個最去到最終極嗰個形態就係話，其實個女人係同做雞一樣。即係你嗱，首先第一，你唔好將 你係去到最極端嚟講，佢同做雞係冇分別。 佢嗰個只不過係嗰、那個、那個程度問題啦。你可以當佢一個， 但係個男人同叫雞有分別喎、 啊。佢以為自己唔係啫。我好老實咁講， 但其實你覺得佢都係一樣。 即係佢以為自己覺得自己唔係。难听啲，佢觉得自己唔系乔颖鸡啫。其实嗰个女人嗰、那個那个行为，其实佢嗰个形态，其实最终嗰个目的，其实系同鸡冇乜嘢，只不过都系发放啲嘢去出去，然后去获得一啲着数咁样啫嘛。只不过即系难听啲讲，就系鸡就系直接卖，即系卖性，跟住然后佢会赚取金钱直接地。咁跟住，但系佢呢一种娘娘呢种行为就系、是。佢派一啲嘢，然後佢獲得可能係其他，可能係心靈上嘅滿足又好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人哋幫佢做跑腿啊咁樣嘅行為都好啦，咁即係咁樣啫嘛。同埋其實好老實咁講，好多嗰啲咁嘅所謂嘅即係嗰啲咁嘅娘娘啦，即係嗰啲咁嘅娘娘，其實好多背後嗰個生活都係唔係一個好睇佢嘅形象嗰度，同其實同佢嘅真實係好大分別，即係佢個形象可能係好似好清純啊。好個道德好高啊，個道德標準好高啊，乜乜乜又話唔可以點啊，有好多聽，但其實背後佢係另外一個人， 他只不過是在你的面前去特登營造一個好像很清純好好難以高攀的形象，去呃那些即係那些男啊，我唔知點講啦，嗰啲男啊，跟住然後等嗰啲男去繼續奉承佢咁解嘅。但其實好老實咁講，好多即係聽好多翻嚟就係、是、個娘娘最後可能俾其他人玩殘咗啦，即係好老直，即係好老直接咁樣講，我費事就係玩殘咗啦。咁跟住 邊度嚟嘅呢個説法？玩殘咗個娘娘俾人玩殘 了，玩殘咗咪即係俾其他仔啪啪啪啊，搞完啊。跟住然後人哋梗係唔會同佢結婚呢啲乜嘢啊，溝你都係為咗搞嘢，大家開心一下咁樣啊。咁跟住然後你到某個年齡，你一路咁 keep 住，你可能你二十歲仲可以咁樣，21、22、23、24，跟住到開始好似你 miss 咁講，到佢年華老去嘅時候， 係阿 Sir 啊， 哦 sorry 係你阿 Sir， 到佢年華老去嘅時候，咁你冇咁嘅本錢噶啦嘛，咁最後佢點啊？咪揾翻嗰一啲仲係咁傻更更，以為佢係。即系仲系以为咁傻更更系好清纯嘅嗰啲咁嘅男去，即系接收咗佢咯。你可以难听啲讲，佢叫由你来接收这个咁样咯。所以其实我话点解做兵其实好即系好白痴啊，好嘥时间。 呢个就系阿成嘅睇法啊， 即系好认真咁样讲。但系我值唔值我唔知噶吓，因为其实值唔值真系得佢自己一个知。啲价值观嘅嘢好难讲，可能人哋觉得佢做兵都好开心。即系佢话我唔使嘅，我得唔到，我净系喺度服侍佢都好开心。咁我冇嘢讲系嘛？有啲人系中意做太监咁样。 有啲人系觉得我个女神系遥不可及，我掂到就唔系女神啦。我唔会， 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我唔会破坏我个女神嘅。 系啦，咁冇嘢。 我就系要佢掂唔到，我就系要系女神。 咁我冇掂 到做乜当女神啦？ 咁我冇嘢讲啦，咁样即系咁样。咁但系而家社会就系好似系有一种咁嘅风气咯。咁但系物质社会系咁样噶啦，呢样嘢就 哦，因为物质社会。 即系其实我谂，其实唔单止物质社会。 讲起上嚟，你有冇见过兵先？亲眼见过 咩兵先？即系真系呢啲 真系兵， 梗 唔系劫逼嗰啲啦。 梗系见过啦，点解冇见过 嘅？喺边度见到啊？ 点样喺边度见到啫？咪喺 兵， 咪有啲朋友以前啲同学系咁样，咪系咁咯。 哦， 冇话点样见到嘅呢啲，好难答你。 咁其实我理解一个啲兵嘅心情啊。 都唔想理解咯，我净系知道做男人要争气咯，我真系唔想，即系我唔想理解佢咯。但系我觉得你做男人真系争气啫，即系其实呢啲咁嘅说话其实好鬼港女嘅，即系嗰啲港女个最乸中意就成日打出嚟就话咩 做女人要争气，不咩不靠男人， 系啦系啦系啦， 争女人 嗰啲咁嘅嘢。但系其实我觉得做男人都系，你其实冇必要咁样去阿谀奉承啊，你唔系话你唔可以去沟佢。但系你沟佢还沟佢啊！你冇必要去做到自己个格咁贱啊！你明唔明？你个格越贱咧，就越冇，即系更加唔会睇得起你咯。人哋嘅呢个讲真嘅，但系好多人不过可能咧、啊，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入到去可能个局入边咧就迷失咗咁样。 不过我话一件事俾你听，我老师同我分享嘅， 系咩？ 佢就话嗰阵时啦，佢有个学生读。cam 嘅，但系唔掂。佢原本系 原本系咩咧？唔记得咗啦。 个女仔读 cam 嘅，佢但系佢好唔掂嘅。 点样好唔掂啊？成绩 即系成绩咁咪唔讲个样啦。 Uh-huh. 然之后咁有个即系佢就兵啦，咁就喺即系好远元朗嗰边跟到去读书嗰边，因为就系、是、因为那科可以在那个上堂地点才可以遇到个女仔、啊、她是跟着她由原本那间学校转 到 去另外一间学校， 主要为了接近她，跟着她是 跟着后来到毕业了、然之后那个女仔升了上去不知道即是哪间大学啦，跟着那个男仔升不到、啊、然之后她想再重读一次再去考试升上去，跟着那个老师跟她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直接你收皮啦！我阿 Sir 系咁样啦，好直接。另一个阿 Sir 嚟嘅，你收皮啦！你跟咗佢六年啊， 咁啊系。 你换嚟啲咩啊？佢每个月冇人陪嘅嗰餐 lunch 叫你陪佢，你由另一间学校跟到佢嚟呢一度六年啦，你获得啲咩啊？你收皮啦！你唔好读啦。跟住佢想再即系嗰间学校系 repeat， 跟住阿 Sir 唔批咯。 正路啦，即系我。 跟住阿 Sir 唔批咯。 即系其实呢个咪就系、 是、呢个故事，這個、我想笑咗。 有冇好笑啊？你个人咁黑心嘅， 阿 Sir 好直接咯、 啊。我老实讲，我系佢啊，我嗌收皮啦，算数把啦，讲真。 个梦发足六年啊！ 你发咩梦啊？发神经有你份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做人做到咁賤，有咩？即係難聽啲人哋講句咁擺到明揾你蝕時間嘅啦，你係要咁賤，中個頭買佢。不過有啲嘢係咁嘅，我唔知道可能好開心咧，係咪先？佢就係中意咁樣追住佢嗰種感覺咧。有啲人係中意車尾燈都見唔到啊嘛，唔知點解，即係揀啲人係都要追住佢。咁冇嘢講啦呢樣嘢。咁但係即係唔好淨係講男人啦，即係唔好淨係講男人，即係男女成日都其實呢啲咁嘅案例係共通嘅。老實講，即係唔係淨係得女人先可以講呢啲咁嘅嘢，男人都係咁樣嘅啫嘛。即係因為其實呢 講緊咩啊？ 即係講緊話咩如果要爭氣嗰啲咁嘅嘢，其實男女都係一樣。 哦，男人都可以， 男女其實都係一樣。根本其實簡單嚟講，其實根本就冇男女嘅分別嘅。即係個關係其實唔會因為男或者公平啲，或者女會公平啲嘅。 其實成件事個原則係一樣， 係個原則係一樣。其實個相處之道都係一樣，即係你睇係拿唔拿捏得好咁解嘅啫。即係其實好似嗱，仲有一個另外一個講埋另外一樣故事啊。 你到你講故事啊，我聽。 即係講另外一個故事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段片，即係睇過 TVB 而家近排嗰套劇咧，叫幕後玩家嗰套嘢。咁啊，唔我講簡單啲嚟講，就係黃宗澤出軌有老婆嘅黃宗澤，咁啊出軌啦，咁跟住又出咗軌之後咧，咁跟住佢老婆知道咗佢出軌啦，咁跟住阿張繼聰就即係本身就知道呢件事，咁啊就帶出個思考就係、是，即係個女人去到呢啲咁嘅位置，仲應唔應該原諒個男人？ 我覺得應該咯。 你覺得應該？ 睇下個男人個表現咯，再就應 該。但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咯。呢個是最常聽的，其實情況其實都是一樣，即 嗱，我又不同咁講法喎、啊。咁起碼你知道你老公是咩人，一次不忠。咁有啲你不知道，唔通佢冇偷食過咩？ 咩點樣有啲係唔知道？ 即起碼你知道你個老公係有偷食咯、 啊。好似有啲本末倒置喎，咁樣講嘅話，你知道佢有偷食仲原諒佢嘅話，我覺得反而有啲奇怪咧。雖然我就不信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我覺得有些事是有得改的，這件事老實說、 我又覺得有得改， 我覺得有些事有得改的，但是 因為你沒有上網看過研究調查顯示，其實男女都會偷食，只不過看看有沒有機會嘛。 其實個原理其實都是兩性相處，即是為什麼會突然間這樣講，由講個兵講到這個男人去偷食，因為其實即是老實說，啱啱好講個原則是一樣的。為什麼說個原則是一樣呢？就是究竟有時候有些事我哋睇，即系我哋啱啱覺得個兵唔值，或者好似換轉而家咁樣，我哋覺得嗰個女人，即係個男人唔值得原諒咁樣。但有啲嘢值唔值，係咪即係我哋可以用嗰、那個，即係我哋去就咁用我哋自己嗰個道德標準去判定佢嘅？你明唔明啊？咁其實老實講，你問啦，問親十個，你一見到呢啲咁嘅案例啊，你就算即係林丹都係咁啫嘛，林丹佢背住佢老婆偷食咁樣，咁但係。十个有十二十个下面的留言都是那些嘢嚟噶，都是话咩即系好似伍咏薇咁样啫嘛，伍咏薇嗰次咁样，都佢老公都是偷食，其实全部都是如出一辙嘅，都是十个下面啲女人都一定是讲嗰句，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但我睇有啲电影咧，有时老公，有时个女人就系捉住个老公呢份内疚感，对佢好足一世啊嘛。 亦都有 电影，我睇嗰啲系电影，我唔知道真实系点啊。 即有好多，即係十個有一定啊，好似講我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啊，啱啱好似我咁講。但係係咪真係我哋睇得咁簡單咧？有陣時即係去到呢啲咁嘅位置，有冇得你揀唔去原諒呢？其實有個仔，即係老實咁講，有個仔喎。 我睇下個女人自己追求啲咩咯。 有個仔，你冇你。 不過我哋咁樣講好抽象，好遠嘅，大家都唔同。我哋講啲客觀啲嘅， 冇得講 客觀，即係大家都會認同嘅。 讲得大家都认同的嘢就唔使讲啦，大家都认同嘅话， 即系而家我哋讲自己嘅嘢， 我哋讲一啲究竟， 因为呢啲嘢真系好个人，咁我哋就系讲自己嘅睇法啦。 但系我觉得值得谂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点讲咧？呢啲咁嘅两性关系，其实同我觉得同政治都可以扯得上关系。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唔系我哋就咁简单去睇话啱唔啱？ 吓就好，就系个男人系有偷食，但系个老婆知道佢背后可能想。可能是很阴谋地是他可以 control 到个老公做某些事。 是啊，又或者其实好像。 因为我知道你偷食的、跟住 咁你有時又會驚，我知道你咪會對我好啲咯，咁樣嗰啲咧，又會專登買禮物啊，咁樣嗰啲。 即係識翻屋企就算咯，簡單啲嚟講就係、識翻屋企就算。即係有啲人係有呢啲咁嘅觀念噶嘛。 或者係點樣管理一頭家都係正。 係啊，係好困難。其實老實講，如果就咁講，你梗係冇理由原諒佢噶，係咪先？你有個仔，你都咁樣偷食，但係就偏偏其實有個仔，就更加冇辦法唔原諒佢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你不原谅他，或者代表着你要整将成个家散啊、分开啊，咁你可能你个仔又会处喺一个单亲家庭嗰度啊，个局面系一发不可收拾噶啦，你明唔明？ 如果你做女人都几得意， 我做女人一啲都唔得意啊，我做女人一定系一个悲惨嘅女人嘅，咁讲噶，悲惨就 哦，你个身体里面有某部分都几女人吓， 唔系、啊、 我意思系指个性格。 咁係啊嘛，你諗下喎，即係唔係即係你旁觀者，即係好似啱啱你講嗰、那個，即係你講嗰個故仔咧，即係台灣佢嗰、那個那個老公去台灣之後就搞婚外情嗰個故仔咁。有陣時候有啲嘢真係冇大家諗得咁簡單啊嘛，唔係話就咁去偷食咁啊，佢背後可能有好多，即係好多譬如可能係喂佢老婆原來一直睇佢唔起啊，呢啲咁嘅嘢啊，咁我唔講其實。 就嗰啲咩一隻手指咁膨咁嗰啲啊？ 但其實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其實你譬如好似嗰次吳榮薇咁樣咧，佢老公話偷食咧，佢即係啲傳媒咧又係鋪天蓋地咁樣去報啊，即係報佢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啦。咁但係最後佢即係阿吳榮薇佢係你可以話佢叫選擇原諒啦，即係佢選擇原諒咗佢老公，而且佢係用一個即係叫幾大方得體嘅方式。去跟嗰啲傳媒講，等嗰啲傳媒不要再不停咁樣追擊佢。但其實你要做到咁樣，其實係好冇人性嘅，老實咁講，我覺得點解會咁樣講好冇人性咧？因為你係一個有情感嘅動物嚟噶嘛。正路嚟講，正路啊，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佢原來對佢老公冇感情嘅，咁我冇另計啦。咁但係正路嚟講，你對你老公有感情，你係會好似幕後玩家嗰套劇嗰個巩嘉欣咁，佢去想原諒。 公定公啊？ 公啊嘛，公或者 你起啦，唔好探讨呢样。 系啊，即系好似咁样咯，就会你系觉得要原谅，但系你系冇办法原谅。但系呢个出现咗个问题就系、是，咁究竟系原谅系理性啊，定系唔原谅系理性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啊？点解会咁样讲咧？点解咩叫原谅系理性，唔原谅系理性？你根本系冇办法接受到噶啦，你冇办法接受到佢老公，你老公出轨呢件事。咁但系你可能为咗头家又好啦，为咗你嘅未来，自己嘅未来又好啦，你选择咗原谅佢啦，咁样，咁究竟系原谅咗佢呢件行为啊，系较为理性而冚盖咗感性啊，定系唔原谅佢，然后佢自己去自力更生，去为咗自己嘅家庭，即系话为组织个另外一个家庭啊，又或者组织个仔呢样嘢系理性咧？其实呢样嘢都系冇办法可以揾得清楚。我觉得是根本是没办法可以找得清楚。 就有些人是说什么原谅他，但 有些人说原谅是理性的嘛。 有些人说不原谅他是等于不原谅自己。 不原谅他是等于不原谅自己。即是不放过自己的嘛。 是 什么意思嘛。就 是这样的说法。 你是一不停地抱着那个恨去对他对你老公的嘛。但是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解的原因。因为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爱情其实不可以讲爱情，讲两性关系这件事是很政治的。有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是讲互相的对待，哪个控制这段感情关系， 是啊，大家的谈判啊，其实是很 大家协调 啊，互相各取所需，在互相身大家身上， 其实是很不人性的。其实真 我都听过，其实男女之间是各取所需，就是好像说为什么你会喜欢你现在这个女朋友，或者为什么你会喜欢你现在这个男朋友，是因为他身上有一样你很想得到的东西，而你是没有，例如你觉得对方很文静，其实你一直都很欣赏文静，但你是一个好动的，例如这样咯。 我觉得最难解释， 上网看 的，不是的，真的我都觉得是这样的。你两性关系是 最难解释到出来的。你唯一，我觉得唯一你是用很经济学或者很实例这样讲，就是一个人是自私先可以维系到一段关系咯，反而系 你想喺佢身上获得你想要嘅嘢， 系啊， 而对方都系，咁你哋两个就 可以 各取所需啦， 系啊，就可以 一拍即合啦。 你 如果你夾硬用一啲好大愛、好虛無嘅概念，我反而係仲覺得你好難，即係好難講得清楚。 係，如果係咁嘅話，你可以個個都可以愛 啊。係啊，好難講得清楚啊！成日我反而覺得，同埋其實係好，即係兩性關係好唔人性嘅成件事。點解會咁樣講？ 係好唔人性， 係真係好唔人性。係， 我覺得呢個 topic 我哋可以下一節繼續探討。 冇下一節啦，不過我 先。 不過 我哋下一次都會繼續 講埋繼續先啦，冇嘥曬時間啦。咁跟住然後。佢點解會話佢好唔人性呢？因為其實呢樣嘢好實質嘅，你所做所有嘢都好實質。你原諒同埋唔原諒都好，點樣都好啦。你講緊嘅其實都係一個好功利嘅嘢。你去解釋，你去解釋嗰個點解會咁樣揀，或者你去批判佢點樣揀，其實全部背後都係一個你可以話利益嘅瓜葛。而真真正正可以做到相處得好啊，即係大家磨合得好嘅人咧，即磨合得好嘅一個，你講伴侶又好啦，兩個人又好啦，其實友情都係咁嘅，友情冇愛情咁誇張，但我覺得愛情係更加誇張。你磨合嘅時候咧，你係其實係好似真係好似嗰啲政治嗰啲談判啊。 你知唔知道我副校？我有一次即係拜我個阿 Sir 話，好欣賞我哋副校長個人，佢話佢教佢一樣嘢，兩公婆相處之道係最緊要係咩？知唔知啊？ 欺騙， 呃呃氹氹。 系啊， 最紧要系呃呃氹氹 呢样嘢真。 你明知道大家有啲地方夹唔到啊，你咪呃下氹下带过咯。 系真系冇， 即系唔系好老套嗰啲咩真诚对待啊、以礼相待啊嗰啲，而系呃呃氹氹咯。 以礼相待嗰啲听落去就好浪漫主义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咁样相处之道咧，系要好物质、好实际嘅。 但其实我觉得你呃我都算系一种礼貌嚟嘅，起码你知道点样去取悦我。 即系睇你点睇，我觉得呢样嘢。 睇你点睇。 即系睇你点睇。有啲人听落去觉得系歪理，但我觉得真系嘅相处之道咧，真系咁样嘅，就即系好似啱啱所讲咁样，即系好似啲政治角力咁样，你俾啲。 我哋而家讲完呢啲，会唔会喺好多人眼中系一个散播歪理嘅人？ 可能系啦，但系我希望散播歪理都好啦，即系最紧要系你肯反思啊，谂下呢样嘢啫。有阵时爱情都会同政治有关嘅，咁好啦，再见大家。